我听说你是做这个音乐身心健康的，你的音乐能量的课特别的好，那你能不能就是给我们开一些音乐处方？这是我听到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但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呢，可能这个音乐身心健康本身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这么的简单。最简单的说，其实现在我们的信息咨询量是很发达的。如果说用音乐处方的话，我们可能随随便便在自己在电脑上搜，就可能搜到成千上万的音乐。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如果简单的说就把音乐疗法或者音乐能量当成说我听几首音乐的话，可能对大家来说会有些误解。那么往下细说呢，可能又会说的比较的复杂，因为毕竟它作为一个学科，作为一个理论，它存在了这么多年，然后如果讲课的话可能要讲好几天几夜，但至少呢我可以想让大家有一些最深入的先从自己去认识，比如说我们呼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能不能感觉到我们的心跳，那么心跳的节奏是多少呢？这个节奏其实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心跳的节奏大概就是在每分钟60下上下这个左右，对吧？那其实放在音乐中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听成一种节拍，这种节拍呢就是我们最原始生命力里面的。那么可能我不会去跟你介绍说，哎，大家要听什么什么样的歌，要唱什么什么样的歌，要听什么什么样的音乐，但至少呢会说，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身体首先如果是放松下来啊，咱们一点点讲，可能有时候我说，有的朋友说我需要现在特别激情，那咱们另说。但如果你说我现在需要我轻松下来，放松下来，安静下来，那么你去找一定是那种大概60下左右节拍的这种音乐，柔和的音乐是会让你最舒服的。那么至于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呢，我觉得还是个人有个人的审美观，其实你完全可以照这种最基本的思路，然后去找你认为你好听的或者舒服的音乐就 OK 了。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思路，可以简单的介绍给大家。 就是比如说觉得很累的时候，我会选择一些轻音乐，就是没有歌词的那种啊，然后感觉这个时候还能达到一些就是放松。 当然可以了，因为你的感觉是最真实的。与其别人告诉你说啊，我觉得你今天这个面色不错，我觉得你今天应该听肖邦，或者我告诉你说，哎 ，Helen， 我觉得你明天应该选一首什么什么样的曲子，其实你都不如倾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对， 而且这里面我还想说的有一点，就是说可能大家有一点点的误解，就是觉得说，尤其是很多朋友在跟我咨询的时候，他一听说因为我是专业学院毕业的，就是哇好高深呀，那我是不是如果跟你聊天，或者如果我跟你聊音乐，我必须聊什么柴可夫斯基啊，或者莫扎特呀，或者贝多芬呀才可以，那是不是你给我介绍的音乐我要全听这种的，我必须要听那种 classical 古典类型的音乐才可以？我说其实不是的。因为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大家来想啊，那么不管是所谓的古典音乐也好，还是巴洛克音乐也好，还是现代音乐也好，其实这是我们人为的一种划分。这种划分呢，我们不说它不好，当然是啊，从这个专业类型啊，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它一定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来讲，其实音乐就是最深处能够打动我们的功能，实际上就对我们情绪的感染力。我们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知道说啊，我是今天听的是莫扎特，或者明天我听的是贝多芬。你只需要问自己说，哎，这个音乐我听着觉得好吗？舒服吗？美吗？ 对，就达到一种放松的作用。 对对对对对，好多朋友跟我说说，我可以听周杰伦吗？我说为什么不可以？我也很爱听。还有时候我的学生跟我说，老师我特别喜欢邓紫棋，我可不可以在弹钢琴之余，我去听邓紫棋，我去学唱邓紫棋？我说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关于流派，关于所谓音乐的一些技术层面的划分，可能对于我们这些专业人士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对于我们个体来讲呢，如果我们只是达到一种情绪的调节或者心理的调节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一点稍稍忽略一点，不然的话会加重我们的负担。就你想，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如果我们老是想着今天我听的是蓝调，调式调性是什么，明天我学的是 hiphop， 然后这个它的特点是什么，其实它阻碍了我们音乐最初的那种功能。其实音乐最初的功能是什么，它是通向天堂的，它是能够净化人的心灵的，仅此而已就可以了。 就是感觉音乐是好像特别美的那种 对对、嗯、其实音乐的美不仅仅是在我们听到的钢琴曲啊，或者听到的这种交响乐里面是这样、嗯、我有时候我会跟我的朋友说，我说如果你真是想感受到音乐的美的话，那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喜不喜欢听海浪的声音、 嗯、 你喜不喜欢听那个下雨的时候小雨淅沥沥的声音、 嗯、 很多人跟我说我特别喜欢啊，我好喜欢睡觉的时候如果下一点小雨会觉得睡得特别香，是不是、 嗯、 那就是一种大自然的节奏、 嗯、 其实中国啊像以前老子就说过这句话叫做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嗯， 所以我们其实把音乐的概念呢，我觉得可以再扩得宽一点。 嗯、 就是说，所有自然界里面所有的声音，鸟鸣也好，还有潺潺的溪水也好，其实这都是一种乐声、 嗯， 我们都可以用它来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 因为现在确实是很多人呢，尤其是一些白领会有就是亚健康，就亚健康不仅仅是这种身体上的，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他需要有一种方式就是释放或者是来减压。您刚才也讲了一下单纯的这个音乐方面的您的一些认识，就了解到哈，减压的话不仅仅是音乐，可能会配合一些舞蹈。您可以具体的来聊聊。 这么说吧，我想跟大家从这个音乐疗法成为一个学科的源头开始。 嗯，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音乐治疗学呢，它成为一个学科是从美国二战时期开始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 嗯， 就是说当时啊，因为在二战期间其实是缺医少药的，所以很多伤病员啊他是得不到很好的医疗和医治的。 嗯， 那么当时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么多的伤病员，他会形成一种非常不好的气氛，甚至大家开始因为很痛苦嘛，所以大家开始甚至开始咒骂，开始抱怨。 嗯， 那确确实实呢，当时这些军医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去治疗，于是有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说好吧，我弄来一台留声机，那时候还只是留声机。 嗯， 我给这些战士们放家乡的音乐。 嗯， 结果其实这只是一个无心之举，结果没有想到当这个音乐放出来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大家神奇地发现很多伤病员，首先他不再去抱怨，不再去咒骂了。 嗯， 甚至最夸张的是在这种缺医少药的时候，连他们的这种治愈力，治愈的那个比例都高了、 嗯、 很多就是不用药可能自然而然的他也能够好个50%啊甚至之上。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开始关注到说，诶，很好啊，那么为什么音乐能够让人起到这样子的作用呢、 嗯、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的科学家们就开始研究，所以才会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音乐治疗学。 嗯， 可是呢，我想说的是，这个是从西方我们知道的这个起源，但是我们想一想，其实在中国我们应该很早就有这样子的印象。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音乐的乐字来讲啊， 对， 就是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乐的时候，我们先想它的繁体字啊、 嗯、 就是如果去想这个繁体字的话，我们会有什么，看到这个字我们会有什么想法吗？ 是不是得有一些乐器？ 对 对， 如果你看到这个乐的繁体字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特别像一个乐器。 嗯， 像一个什么样的乐器呢？有人说它特别像摆在那个木架子上的鼓，也有人说它特别像某一种丝弦乐器，但是这个都不重要，就首先它是一种乐器。 对 吧？ 对对。 那么再往下说呢，这个乐它还有另外一个发音是快乐的乐。 嗯，对的。 就意味着什么呢？ 嗯， 就意味着就是大家知道，哦，有音乐的地方就有 快乐。 哎， 对对， 是这样子。 嗯、 那么再往下说呢，其实这个乐啊，我们还可以分析出来，就是说从狭义上来讲它指的是音乐的乐、 嗯、 但是从广义上来讲呢，它整个指的是整体的一个艺术。因为在中国的古代，我们的诗歌、舞蹈还有音乐它是不分家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乐府诗集。嗯，所以在整个音乐身心健康的理论里面呢，我也是很多的运用了诗歌的元素，运用了舞蹈的元素，当然也用到了我们说的这个钢琴曲呀、啊、或者唱歌呀，它是一个大的很多种技术方式融合在一起的这么一种方式。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阴天，夜间转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南风1到2级。天气多变，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变换。 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你还为寻找心仪二手车四处奔波吗？5月6日至12日，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集结高中低档二手车，品质保障，价格实惠，推荐购车还有油卡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 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除了舞蹈啊，就是还有唱歌哈、啊，那方便就是给大家唱一下吗？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啊。首先呀、啊，这样子，我想先和大家呢去聊一聊，就是我们所说的经常说的这个失眠的这个症状。 嗯， 有时候呢，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这个失眠症。 对。 那么这个失眠症呢，我们肯定会想到就是有一些这种摇篮曲， 嗯， 比如说勃拉姆斯的摇篮曲啊，或者是舒伯特的摇篮曲， 嗯， 我在课堂上有时候会带着大家去唱一唱， 嗯， 但是呢主要唱的时候呢，我是告诉大家你去体会、 嗯、 去体会，因为这里面作曲家既然他会去这样去写这个摇篮曲，你就会发现它的旋律它的节奏实际上都是相当的稳定的。我们再往深处说，其实当你还是小小的胚胎的时候，你在母亲的身体里面听到的就是母亲的这个很有节奏的心跳声，甚至血液的流动声长大的。这就为什么你现在会听一些这种舒适的曲子啊，摇篮曲，你会真的感觉到很安宁。我可以跟大家简单去哼一下，哼几句舒伯特的摇篮曲，可以去感受感受这种啊。 嗯， 是拉菲，是拉菲 How does you see your Knessy Lacey Weirdy Day Day Moody Heart。 简单这样吗？ 特别棒啊、 嗯、 真的感觉有一种要睡着的感觉。 实际上真正在我们的课堂中的时候呢，因为人数也比较多，那么我会动员起来大家每一个人，那个时候的场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馨的。你可以想象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然后呢他们都是在用这种很温暖的声音去鸣唱的时候，最关键的是你可能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我让他们去唱这些温暖的声音的时候，我是不要求曲调曲式的，我甚至不要求他一定会跟着我唱、我不要求，我会告诉他说没关系，我们大家去试一试，你只要用你的这种最舒适的声音、 嗯、 你但是你千万不要跟大家去对着来，比如说大家是很温暖都是在 然后呢你突然来了一个很激烈的这个、这个爵士啊或者是一个 hip hop 什么的，这可能就不和谐了、剩下你不用管，你就融入到大家，然后你舒服，你哼也好，你唱也好，你啊也好，我是不要求的、结果你知道其实现场的氛围特别的温暖，非常的融洽、就是出来的效果非常非常好，大家整个会被那个会场的那个现场的氛围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融入到进去，很好很好，真的是非常美的一幅画面。 哇，有机会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非常欢迎， 特别美，真的。 对、对，非常欢迎。我觉得这问题问的特别好。其实我是一个从小学音乐的孩子。那么我大学读的专业呢，本身是音乐教育。按道理来说呢，其实我完全可以走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的路，然后可能教一教学生钢琴啊声乐之类的就可以了。但是我总是觉得，首先从我的内心来讲呢，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这种去探索，然后呢特别喜欢去尝试一些新鲜内容的人，所以我老觉得可能本身一个专业，比如说音乐教育，我读到本科我感觉从专业能力上来讲应该是差不多了，如果仅仅是想当一个老师的话、那么其实我很想再拓宽下自己的领域、另外呢其实确确实实是感觉到我们最重要的教育只是浮于表层的一层，比如说艺术教育它只是带给人的一种基本的一种素质教育、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能够意识到，其实我们最最有时候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心灵深处的教育，或者我们把它叫做生命教育。比如说我在来这儿之前，就这两天可能有一个新闻大家应该是都知道，就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然后呢她就带着两个孩子跳楼自杀了。其实这个是对我们现在，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可能这两天我们觉得这个新闻对我们触动特别大，但实际上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因为缺乏一种生命教育，因为缺乏一种对心灵的慰藉，实际上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我其实就深刻的意识到说，如果说在我们的生命中多了一丝亮色，比如说我在想啊，如果这个母亲她是一个真正热爱艺术热爱音乐的人，或者说当她真的如果觉得人生那么痛苦，但是音乐还能给他带来一种色彩，给他的生命带来一丝丝的亮光，那么他是不是真的会选择这条路？他真的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吗？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每当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意识到，哦，原来用音乐先去连接身体，然后再通过连接身体来触碰到你心灵深处，来触碰到你灵魂的深处，其实对人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药只可能去医治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心灵很多需要的内容，甚至我们的心伤是不可能靠所谓的中药西药去能够治疗的。那么更多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许我们需要一些心灵的温暖，这丝温暖从哪里来？我真的觉得艺术的魅力是不可挡的。 那说到音乐理疗，它其实跟心理健康会不会类似呢？ 其实严格来讲，如果从学科上来讲的话，本身音乐治疗学音乐心理学它就是一个交叉学科，它涉及到了音乐，也涉及到了医学，也涉及到了心理学。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在医院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手术室里面医生爱听音乐，然后呢还有比如说甚至有这么一个实验啊，就是说在手术室里面通过音乐来让病人减痛，这样子呢他的这个麻醉剂就可以减少，最多的实验数据证明是能够减少到 50% 左右。那么我们知道其实麻醉剂呢它对人也会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那么用音乐呢来作为这种抑制疼痛的一种方式是非常好的。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原因是为什么啊，因为在我们大脑啊，其实我们大家可能不知道，听觉中枢和痛觉中枢它的位置是相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有时候听到音乐呀，在做手术的时候可能真的能减痛吗？或者在做手术的时候主刀大夫说哎，放下音乐可以放松，当听觉中枢和痛觉中枢相邻的时候，听觉中枢受到刺激的时候，那么它就会抑制痛觉中枢，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抑制。 是这么一个原因。 还有这样的效果吗？ 是的，很神奇是吧？ 对对对，感觉很神奇。刚才你也讲到了您之前就是从事过教育，因为了解到您在新西兰也有过任教哈，那您觉得音乐理疗就是这样一种模式哈，就是如果在国外也开设音乐理疗这样的一个课程，你觉得行得通吗？ 其实是这样子，我本身就是在新西兰的Music Therapy Center， 就是音乐疗法中心，我本身就在那儿工作教学过一段时间。我当时出国的时候，我在两个地方工作，一个是 Able Music， 那个地方呢是一个钢琴学校，我在那边主教钢琴。那么另外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音乐疗法中心，我在那边呢也主要进行教学。实际上音乐疗法在西方可能大家反而可能接受的更多一些，因为至少起源是那个地方，然后呢大家接受的就听到说 OK Music Therapy，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OK、这个我们这边已经是很多年都在进行这样的教学了。反而呢是就是等到我回国的时候呢，可能我一开始跟大家说，我说诶，我要开个课，这个课呢是以这个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治疗学作为根基。然后呢因为我是2005年就在清华开始讲音乐身心健康的课了，实际上那个时候那个理论已经成型了。我说那么我现在呢准备呢去诠释一下这个理论，我要开一个米娅音乐能量与生命艺术的课。那其实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很好奇，会说诶，音乐能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课？所以我可能就要花一些时间先去跟他解释，首先音乐心理学是怎么回事，音乐治疗学是怎么回事，然后它诠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论，从这个音乐身心健康的理论上面呢，我们又来怎么样去更好的运用音乐能量。实际上我觉得可能我在国内做这个事情是要花更多的时间让大家去能够接受它，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这还是有一个过程的。 据了解，米娅老师呢是作为当代中国提出音乐身心健康理论的第一人哈，就是之前是没有这样一个理论的。 对，因为音乐身心健康理论呢，我是在2005年就已经向国家版权局申请版权了。那么在那个时候，我在清华开这个课的时候，当时还是没有人提出的。当然大家可能会知道说哦，有音乐治疗学这个学科，但一个学科里面可能理论也是分很多技术流派的。当我提出音乐身心健康这个理论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场讲座是2005年就在清华的那个大礼堂，当时来了好多好多人，各个系的学生都来了，大概是那一场那个礼堂大概能坐一两千人吧。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说就是这种音乐身心健康理论，它不能简单的把它做一个讲座或者一个讲课，我只需要在上面给大家放放 PPT， 或者是只在上面跟大家去说说话就可以了。我需要当时去调动这一两千人在会场上的互动，所以那一次是对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就会觉得啊，原来真的当一两千人的能量汇集在这个会场的时候，会觉得那么巨大。 没法抗拒浓情蜜意，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情像细雨没法止止，好想给你知，情常在心中想奉示，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此生可奉献，堆积起每分的爱思、谁料爱意没法阻延，伤心的每天对雨哭百遍，柔情地去爱，对的自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去爱，夜对星空。

才打算一去永不回头。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你才会离我远走？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你才忍心任我独自泪流？见到你的温柔，我自由独自划那夜小舟，我已不能够再紧握你的小手，只有让泪在心中淌流。抬起头又见那座山丘，心中又荡起一抹忧愁，想问问在分手的时候，你能否再看看这座山丘？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你才会离我远走？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你才打算永不回头？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你才会离我远走？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你才忍心让我独自泪流？忍心任我独自泪流。 好音乐九五九，小记者英国夏令营将于本周六5月13号上午10点整在电台召开宣讲会，现场提前感受英伦风情，和主持人面对面结交同行小伙伴，详细了解15天畅游不列颠的具体行程。好音乐九五九，小记者英国夏令营，寄宿当地家庭，学习纯正英语，锻炼表达能力，体验英伦风情，还会在959电台发回现场报道。初次完成任务后，你就是959电台的签约小记者。959电台小记者夏令营即将出发，奔赴伦敦，现场签到均有959电台专属礼品相赠，现场报名还会有优惠哦。报名咨询电话13552055367，电话微信同号13552055367。5月13号，本周六上午10点整，我在电台与你不见不散哦。